眼睁不开，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务院近日印发办法，建立督导评估监测机制，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，缩小中东西差距，促进教育的公平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国家发改委称，按照现行国内成品油价的机制测算，本次汽油和柴油价格不做调整，这也是年内成品油价的第八次搁浅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近日全面开工，工程起于黑龙江，止于上海，全长3371公里，是我国目前口径最大、压力最高的长距离天然气输送管道。国家发改委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安排文件，涉及金融与投资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主题。自2018年的1月1号开始，北京将会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，城乡人均补助分别由1000元和1040元提高到了1430元。浙江省广告监测中心称，未发现夏普艾斯违法广告，食药监总局责成浙江省食药监局对于广告进行复审，目前相关企业已经主动全面停播夏普艾斯的广告。中小企业中残联发布报告显示，各行业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仅有40%，无障碍电梯、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缺失比较严重，地区间、行业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比较突出。来关注天气方面，从今日起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，中东部大部将会有大风降温的天气，平均气温呢普降4到8摄氏度，辽宁和吉林等地的局地的降温可以达到10摄氏度，并伴有4到6级的风。

将一生的所有爱全奉给你，无论你会继续去等，无论你已心死爱着你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商务部表示，1到1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30815家，同比增长了26.5%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8036.2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了9.8%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发改委发布数据显示，11月份全国12358价格监测平台共受理价格举报、投诉和咨询达到73495件，同比上升了24.5%，环比上升19.7%。国家税务总局表示，北京等9个省区市水资源税试点的工作已经于1号开始正式启动。从试点的情况来看，上述9地的1+9试点正在有序推进。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正式对外发布，明确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，并为农村居民发放社保卡。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表示，长三角铁路年发送旅客首次突破了6亿人次大关，全年有望达到6.26亿人次。2017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近日发布，报告显示，2017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的指数是6.31，较2016年的历史低位6.04有所回升，重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。联合国近日发布报告，2016年全国产生了4470万吨电子垃圾，其中只有20%被回收。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。足协出台了一项新政，到2019年，中超和中甲的所有俱乐部必须建设完成5支不同年龄梯队才被允许注册，否则将不能参加联赛。 与你相遇，惊醒之后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如果这一走，你是否会想起我？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。别让这份情换成空，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。